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他隐隐感到不安。更严重的是，随着事态的发展，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，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。欢迎收听幻想小说《守护故事的人》，作者丽萨·温格特，演播小光。 我在心底默默地祈求着，莉莉·克拉瑞特，你再等我一会儿。我盼望姐妹之间的无形的羁绊能带着这句话翻越冰冷的岩石山峰，穿过飒飒作响的悠悠山谷，一直传到莉莉·克拉瑞特的耳边，让她听见我叫她一定要等着我。我从聚会上离开以后，莉莉·克拉瑞特身上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难道她下定决心要逃离了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父亲或者是克雷格是否会过来追她？倘若真的被找到了，他们会如何处置莉莉·克拉瑞特呢？这些问题不断地在我脑海中盘旋，他们伴随着雨刷器的节奏一遍遍地上演，而却始终无法得到解答。托瓦什一带路旁边的沟渠已经覆上了一层白雪，勾勒出雨水冲刷而成的一条条路线。我赶到的时候，阿尔格斯商店笼罩在一片暗影当中，只能看见安全警示灯和陈旧的霓虹灯牌，停车场里什么也没有。我把车开到正面窗前，感觉心脏揪得生疼，那儿没有一个人影。我在想，难不成克雷格已经来了？难道说莉莉·克拉瑞特还是决定跟着克雷格回家？还是说莉莉·克拉瑞特是被克雷格逼迫而走的呢？刚一下车，就有冰凉的雪落在身上。我急忙冲到窗边，凑到玻璃面前，以免被反光干扰视线。即便只是站在门外，我还是闻到了这地方散发出的种种熟悉的味道。店里头一片沉寂，看不见的角落里藏着成堆的蟋蟀的尸体，天花板的砖开始逐渐的脱落，这儿还有许多积压的货品，以及撒在地上用来驱赶蟑螂的硼砂粉。我根本看不见莉莉·克拉瑞特的身影，这家伙他到哪儿去了呢？是不是店铺关门之前他就已经走了？那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呢？今天晚上的这种天气在外边得多冷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屋角附近的什么动静使我一下子定在了原地。我眯起了眼睛，顶着霓虹灯的光亮依稀看出那有张人脸，心里毛毛的，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。莉莉·克拉瑞特，她慢慢走了出来，脸色惨白，上身前屈，双臂交叠捂在肚子上。她只穿了一件连衣裙、鞋子和针织外套，还是先前聚会上的那身衣服。她已经被冻得瑟瑟发抖了，深色头发上积了一层白雪，仿佛罩着一块头纱。哦天哪，亲爱的，你冻坏了吧？你待在外边干什么？我向她张开双臂，莉莉·克拉瑞特一步步地朝我走来，起先她还略有迟疑，接着小跑过来，一头撞进了我的怀里，使我往后退了一步。我紧紧抱住了我的妹妹，我闻到她身上传来的冰冷的雪的气息。哎呀，你怎么不告诉他们你有事儿 要在店里等人吗？ 他们要关店。 你应该告诉他们你需要帮忙啊。莉莉·克拉瑞特的声音已经哭哑了。 我做不到。 他低声说着。而我明白莉莉·克拉瑞特这句做不到是什么意思。当人家告诉他商店就要关门的时候，他脑子里压根就没生出过拒绝离开的念头。雷恩山丘的女性从来都是文静而顺从的。莉莉·克拉瑞特剧烈地颤抖着。 我生怕你不会过来。 哎呀，你说什么傻话，我当然会过来呀。我抚摸着她的头发，手心的温度融化了莉莉·克拉瑞特头发上的冰霜。好了好了，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来的，好吗？这话来得有些莫名其妙，简直就是相当离谱。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陪伴在莉莉·克拉瑞特的身边，我更没有做过任何能够改变他命运或者能够帮助到他的事情。如今再次把莉莉·克拉瑞特搂入怀中，我不禁回想起妈妈在家里生下他那天的场景。当时过来帮忙的只有从教堂请来的一名助产士。看着躺在摇篮里头发毛茸茸的小宝宝，我在某种意义上对这个人的降生感到有些不满。家里的状况当时已经就很拮据了，可是我怎么会对我自己的妹妹产生那种想法？走，我们到暖和的地方去。我领着莉莉·克拉瑞特朝车子走去。眼下我们首先需要离开图瓦什，去一个能避风避雨的安全地方，这样我才能开始设法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然而一进到车里，他便闭上了眼睛，他把脸转向了窗外，身体缩成了一团，瘦削的肩膀站立不停。我打开车上的暖气，忍耐着没有问他任何问题。我知道现在的莉莉·克拉瑞特需要时间冷静，她需要让她的身体暖和起来，我也需要集中精力开车。外面的温度正在飞速的下降，我发现湿掉的路面正在逐渐的开始结冰，路况已经变得相当的危险。在前往镜面湖的路上，我们先后经过了两辆卡在水沟里的汽车。按理说我本应该停下车来去帮忙的，可是我并没有那么做。有辆加高的四轮驱动卡车一直紧跟在我们后面，一想到可能是什么可怕的人正在朝我步步逼近，我便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偷偷离开雷眼山丘的那个晚上。那个时候我才18岁，我把装有全部身家的购物袋紧紧地抱在胸前，在夏天的月光下，我提心吊胆地顺着蜂蜜溪一路逃去。那天夜里林子里一有风吹草动，我都被吓得不敢呼吸。我以为自己肯定会被发现，以为父亲或者是圣徒兄弟会就要追上我。我很清楚，在雷恩山丘逃跑的人不被打一顿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当我在维尔达的帮助下获得了克莱姆森大学的奖学金之后，父亲不仅没有为我感到骄傲，反而将我召到了面前，引述我在申请过程中的谎言和欺骗，并且命令我对此 进行忏悔。他说，我计划逃去那充满罪恶的世界，就像我母亲一样，令她颜面尽失，蒙受耻辱。他当时威胁我说，若是我不肯忏悔，便要当着整个教会对我施以鞭刑。于是我只好假装顺从，照他所说的做了忏悔。但是自始至终，我都觉得喉间十分的苦涩，怨气散布全身，变得越来越重。我知道自己一定会离开这里的。我和威尔达早就已经定好了计划，也一直期盼着那一天能早些到来。要不是高中辅导老师把奖学金通知信交由马拉德恩带回家去，爸爸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情。如今莉莉卡瑞特就坐在我的身旁，她似乎陷入了和我当初同样的境地，被父亲和雷恩山丘扼住了咽喉。然而时至今日，我已经长大成人，做好了奋力一搏的准备。我把车停在木屋后面的小路上，先前那辆皮卡就那么开了过去。看到他终于离开，我总算松了口气。家里没有人知道我现在住在哪里，他们应该找不到这个地方，至少我希望如此。不过要是他们跑到镜面谷一带来四处打听，会不会发现我租来的这辆车子，然后他看见他们就停在信箱旁边的历史路上，他们会认出这辆车吗？我没敢把车子开下去停在木屋前面，我担心明天早上就会被他们堵在门口。明天早上我打算带着莉莉克拉瑞塔离开这儿，直接赶到夏洛特市，然后回纽约去。到了那里，他们谁也别想动我们一根毫毛。我对莉莉克拉瑞塔说，我们最好走下去，因为这条路不太好开。莉莉克拉瑞特点了点头，她仍然颤抖个不停。她抬手去开车门，头发和衣服上全是湿的。穿上我的外套吧。我做事准备脱掉，一股凉风正好从打开的车门灌了进来。 不用了，我没事。 莉莉克拉瑞特慢慢下车，她蜷着身子等在原地，然后紧贴在我身边，沿着车道朝下走去。在接近地平线的地方，月亮从阴云密布的天空中露出了一小块光亮。我们走出树林的遮蔽，看见月光洒在新雪与湖面上，使它们都变成了银白色，呈现出一片异常宁静的景象。 真美。 我们踏上门廊之后，莉莉克拉瑞特突然的感慨，她说完似乎有些尴尬，看起来她不太拿得准这对话该怎么继续。也有可能她是突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我打开木屋门的时候，莉莉克拉瑞特回头看了看车道一眼，似乎在重新思索着什么。 不用担心，你已经安全了，没人知道我住在这个地方。 我抬手搭住莉莉卡瑞特的肩膀，准备把她领进屋去，她却吃痛地迅速躲开了。我这才意识到，她之所以一直搂着自己的胳膊，不只是因为冷，也是为了护着伤处。 你怎么了？是克雷格干的吗？他打你了。 我把门关好，拉上门栓。莉莉卡瑞特浑身发抖地站在那儿，仔细查看着木屋的位置。房间那头的椅子上，星期五醒了过来。他伸伸懒腰，审视地看了一眼来访的客人。 莉莉卡瑞特， 你告诉我，是克雷格干的吗？ 莉莉克拉瑞特跌坐在沙发上，她的脑袋低垂下来，努力镇定心神。她的两手交叉放在了腿上。我迅速地脱掉外套，坐到她的身旁。我拂开贴在她脸颊上凌乱的发丝，她的脸上那道印痕，是黑眼圈，还是淤青？我正想着，莉莉克拉瑞的开口了：“ 他以前从没这样过，这么动真格的。” 什么叫做动真格的？ 这种事儿还是头一次。 莉莉克拉瑞的全身上下哆嗦个不停，她不停地发出咯咯的声响。需要几件干衣服和一张毛毯，然后再喝点什么热的东西。可我不敢现在走开，我担心留着他一个人在这儿，没准他会想着抽身离去呢。 可是他之前也对你动过粗，是吗？ 没有这么严重，不像。 他的视线在地板上打转，似乎想从那里寻找到一个什么答案。我觉得那个答案对他来说似乎可以让整件事情都变得合情合理，然而这事儿根本没有一点道理。 莉莉克拉瑞塔，这种事儿是不能允许的，他怎么样都不该伤害你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。 他只是担心我。我想他是有些担心我的想法。 我觉得很难受啊，不仅是在生理层面，还有灵魂深处某个地方也感到极不舒坦。 难道妹妹们的婚姻都是这样的吗？ 所以马拉丹才会永远的怒意难平，而艾薇·克里斯汀甚至没有接近我的勇气。 担心？担心就可以殴打女人吗？ 他以后不会的。 为什么？ 一想到我的妹妹，一个如此美丽聪颖的姑娘，被迫去接受如此无理不幸的命运，我就感到完全无法忍受。 为什么她明明已经挂满了伤痕，却依然抱有这种想法，仍然无法彻底地把这种想法抛弃呢？ 这是爸爸的愿望，他说我们天生一对，圣徒兄弟会的每个人也都这么觉得。 他们怎么想无关紧要。 我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木屋，把星期五吓了一跳。星期五起身走到这边，跳上沙发，观察着后续的进展。 你说起来当然轻巧，珍妮贝斯，可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不想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上什么了不起的生活，我只希望在这里过上好日子。 莉莉克拉瑞塔，你才17岁，以你现在的这个年纪，要知道你自己真的想要什么还为时太早了。17岁的时候就应该到外边去多见识见识，这样你才能选出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。你嫁给克雷格并不是你唯一的选择，你还有很多别的路可以走。 我不应该到这儿来的，你的话只会让我更加混乱。我和克雷格说过了，我说我想要推迟婚礼，等到我高中毕业以后，甚至先去社区学院之类的地方看看情况再说。他听了不太高兴，觉得我不相信他，不相信他能让我们两个过上好日子。 那他就因为这个动手打你？ 他没有打我。 莉莉克拉瑞特极尽全力地在掩饰，可我还是看到了他脸上的伤痕。 他只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他把我叫下车来， 然后说要是觉得他配不上我，干脆就自己走回家，把事情考虑清楚再说。 就在这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这个时候吗？ 不过我没有回家，而是走到了镇上。我担心他会到家里去，把我说的话都告诉爸爸。他先前才在聚会上祝福了我们，听了那些话，爸爸肯定会气疯的。我也害怕他会把我送到长老院去，让他们来纠正我的想法。 所以你是说克雷格扔下你的位置，距离镇上很近，近到可以直接走过去？ 我顿时有点火冒三丈。父亲的农舍离图瓦石足有12英，可雷格竟然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把我妹妹一个人扔在路边，就是为了给她一个教训。而此时，莉莉·克拉瑞特靠在了沙发上，闭上了眼睛。 小说《守护故事的人》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、酷威文化出版，作者丽萨·温格特，演播小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的时候，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。有时候，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；有时候，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，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，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。他